大陆上有真正修行的高僧，例如虚云老和尚一年才剃一次头，理一次发， 但是他的身上有一种清香的味道，连他穿的破烂衣服也都有香味啊。 从这个事实可以体会到古大德所说的， 假如我们的心愿与阿弥陀佛相同，言行也尽量的模仿去做，得到佛的威神加持，我们的香光也会普熏无量世界呀。 这在理上能够讲得通， 而在事上也很有可能啊。 法藏修行接近圆满的时候，无论是在何处，所示现的都是圆满的德相。而且 手中常出无尽之宝， 佛家常说 佛是门中有求必应。 我在初学佛的时候亲近张家大师，他把这句话很慎重地告诉我， 但是有时候求不到，这是自己有障碍呀、啊。障碍去掉了，感应自然就会有，求成佛都能够做到，何况是其他的呢？ 有一年我在台北法华寺讲地藏经，讲到有求必应这件事，会后有一位法师对我说， 我对有求必应有怀疑，我向佛菩萨求一个电冰箱，求了三年也没求到啊。 我问他的现状，据说他一个人住在茅棚，因而想到如理如法的求没有不应的。 因为佛菩萨会帮助你的善业善行，绝不会帮助你增长贪心呐、啊。圆满成就第九。 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 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 所发誓愿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 菩萨在因地中修行， 难行能行，难舍能舍， 这是修行的总纲领。心中完全放下，一丝毫的分别执着都没有，心才清净。 而清净心则是人生最高的幸福、快乐与享受啊。 无论是世间法与出世间法，都能够称心如意， 而不是言语文字所能够表达的呀。 所发的四十八愿，法藏比丘都已经圆满成就了。 如实安住， 是实际上已经证得了究竟圆满的佛果。 因为极乐世界的庄严以及教化众生的夙愿都已经圆满成就了。 阿难闻佛所说，博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业，未来佛业，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业。 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 但以仇怨度生，现在西方，去言菩提，百千俱之，那由他佛刹，有世界，名曰极乐。 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十劫， 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 经上说， 凡夫最大的障碍就是虚妄、分别、执着、 习气太甚了， 所以佛说真话， 但是我们听不懂啊。 华严会上出住以上的菩萨都没有过去、现在、未来， 所以讲六道、讲十法界都是分别执着呀。 如果讲真话，十法界、六道轮回、菩萨皆位、极乐世界全都没有了，就到了一真法界。因为佛是不生不灭， 无去无来， 所谓 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三世古今不离于当念。 所以一念就是，二念就错了， 因为二念就变成十法界了。 我们现在把一念变为阿弥陀佛， 而把所有其他的念头通通放下， 只是一心念佛，这样心中清净，没有杂念，没有妄想， 所以境界就高了呀。 古大德说， 这就譬如许多的河流流到了大海里面，就无法在大海中指出哪些是河水，哪些是江水，以及它的先后次序啊。 所以成佛以后，所有的一切分别执着全部都消失了。 由此可知，对此念头也不要执着呀。 有是假有， 谓之妙有。 弥陀在西方示现成佛， 以48愿普度众生， 那由他是亿，具之是100000， 而具之那由他就是100000亿。 弥陀经讲， 在我们国土100000亿外，有世界名曰极乐。 要注意这个有字，这个有是真有， 而不是假有。 法藏菩萨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10劫， 此10劫是我们的时间。要知道西方没有时间的呀， 所以离开了分别执着就没有时间了。 弥勒菩萨造瑜伽师地论，将一切法归纳为 660法。这对于初学的人仍然是感到繁复啊， 所以再归纳为白法，教导初学， 而其中的空间与时间都占了一条。 白法分为5大类： 一、心法， 就是心理学； 二、心所法， 就是心理作用； 三、色法， 就是物质； 四、心不相应行法， 此法是有，但是不属于心法、心所法， 也不属于色法。 此乃是众生抽象的根源，绝对不是事实， 而全都是假设的呀。 以上四种称为有为法， 因为有生有灭呀。 五、无为法， 就是不生不灭，共有6种。前5种是相似无为， 例如虚空没有生灭，只好把它归到无为了。 最后一个是 真如无为， 就是真如本性纯真无妄，而时间空间完全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所以佛说阿弥陀佛成佛以来于今10劫，是对我们娑婆世界说的呀。皆愿作佛10。 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500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 各持一金花盖聚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 却作一面听经， 心中怨言，令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 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 比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400亿佛，加设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值也。 时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待之欢喜。 释迦佛从第四品开始介绍到本品说， 阿弥陀佛做国王，发愿出家，累劫修行，建立了西方世界，已经成佛十劫了。 阿舍王子及500大长者听了世尊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皆大欢喜， 而为了表示敬意，就各持了一个金花盖到佛前作礼供养佛， 并且心里起了个念头， 我将来做佛也要像阿弥陀佛一样。 佛有他心通，佛即知道，就向大家宣布说， 这些人将来必定做佛，他们过去生中无数劫来修三学六度，曾经供养400亿佛，在迦舍佛的时候，他们是我的弟子。 迦舍佛是贤劫中第三尊佛， 而释迦牟尼佛则是第四尊佛。 在迦舍佛时，我们的本师叫护明菩萨， 而他的地位则与现在的弥勒菩萨一样，住在兜率天的内院，作为后补佛。 现在释迦佛成佛了，阿舍王子他们又来了。李老师在这段经文的上面批了三点： 一，住菩萨道，供养400亿佛，仍然是隔音退转了。 这些人住菩萨道都是菩萨，曾经供养400亿佛，现在则是王子大长者，所以退转下来了。 而像他们这样深厚的善根，虽然是修三学六度，但是并未正果，而是全小菩萨，仍然是会退转，实在是可怕呀。 佛说， 是王子等后当作佛。 后到什么时候并没有期限，可能还远得很呢。何时他们能够发心求生净土，就成佛了。 而一个人若是他一听到净土法门，马上就发心念佛愿生净土，那么他的善根福德超过了阿舍王子以及500大长者，实在是太多了呀。 虽然经中讲， 临终一念、十念，造作恶业的众生都能往生， 实在是那些人在过去生中，他们的善根福德比阿舍王子这帮人还要深厚啊。而是这一生迷惑颠倒，造作无量的罪业，到临终的时候，遇到善知识一提醒，就顿觉溯源。所以一念十念即能往生，这不是简单的呀。 而我们有幸听到这个法门，若是能够相信接受修习这个法门，就要珍惜自己的这段因缘，证明我们过去的善根福德超过了阿舍王子这帮人呢。 反而言之，如果是不能够相信接受，就必定会像李老师所说的第二点， 迟早遇缘，长劫流转， 没有期限的流转六道轮回了。第三点是， 不求待业往生，非愚即狂啊。 所以真要是把这个事实弄清楚了， 就应当下定决心求生净土啊。 国界严净第十一。 佛喻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 永无众苦诸难恶趣魔恼之名， 亦无四时寒暑雨鸣之意， 复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等山， 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宽广平正不可限极， 惟妙其理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 以下的这几品都是介绍极乐世界的状况，在古今的许多大著述中可以找到有关的资料作为参考，我们不妨讲得快一点。 至于修行做功夫方面的教训，则可以多费一点时间来研究。 经上说， 西方极乐世界有无量的功德，一切美好，找不到一点缺陷。 而十方诸佛世界与娑婆世界则都有苦啊。 而佛在经论中把众苦归纳为 八万四千苦， 再归纳为 108类， 而我们用的念珠有108颗， 也就是含有破苦的意思啊。 再归纳为 三苦八苦， 而苦是果报，有因必有果，过去世虽然有苦的因， 但是西方世界没有苦的缘，所以不起现行啊。 我们这个地球的人口大约有50多亿，若是人人都修善，世人还会有苦吗？今天这个世界作恶的人多，作善的人少， 而念佛是修净业，这种人则更是少之又少啊。 念佛能消众生的业力，这个时候的灾难比较多，是因为众业所感。如果这个地区念佛的人多，读诵大圣的人多，则这个地区的灾难就可以减缓。 而如果有1/10的人念佛，也就可以化解共业了呀。 经上说， 凡是往生者，没有一个人会再造恶业，因为每天都同西方三圣见面，听佛说法，佛不说法的时候，六尘都在说法，而且永远没有中断的。 所以你的恶念、恶习气、烦恼永远不会再起作用了。难是困难、障碍，我们有八难， 所以障碍了我们的道业、学业、事业以及我们的生活幸福。 西方的诸上善人聚会一处，人事没有障碍， 而环境则是随心所欲，也没有障碍呀。 恶趣， 娑婆世界有恶道， 而西方世界则没有恶道。 魔恼， 魔是折磨，魔有四大类： 五阴魔、烦恼魔、死魔， 这三类是本身具足的， 而外来的则叫天魔。 恼是烦恼、贪嗔痴慢，西方不但没有这些事， 而且也没有这些名字啊。 亦无四时寒暑雨鸣之意， 西方与娑婆不同，没有四时的变化。 而没有四时，就是没有时间的观念，所以一切万物都是无量寿，不生不灭呀。 我们的生活要靠大地生长五谷杂粮来维持， 而西方世界 人的生活来源都是由自信变现出来的，不需要操心费力，自然就现前了。 西方的大地宽广平正，不像地球上有丘陵、坑坎、沙砾。 而西方也有水，但是与我们的水不相同啊。 西方的水称为 八功德水， 它可以往上流，随心所欲呀。 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 西方是宝地，宝有光也有香， 而且还是透明的。 香光是自性中本来具足的，我们因为迷失了自性，此相的德能就丧失了。到了西方，因为心清净， 所以心净则土净啊。 经上说， 发菩提心，一向专念。 发菩提心是信愿，一向专念是行。 所以信愿行三资粮具足了，往生也就有希望了。 所有一切的物相都是由基本物质所组合，叫它做原子、电子、核子，均无不可。 而在佛法中称之为微尘。 一切万物都是由基本物质所组成，而且因为其排列的方程式不同而各异， 但是它的基本元素则是一样的。 金刚经说的 一合相， 这个一就是基本物质，如果组合顺其自然，它的德能就完全的显示出来。 如果不是顺其自然的法则，那么它的组织就变更了呀。 而我们今天的组织就不自然，这是因为我们有妄想的缘故。 那么宇宙的大组织是如何产生出来的呢？ 佛说， 一切法从心想生。 我们常常想到身心愉快，身体内的组织就正常不生病，如果是常想到身体哪里不对了，不久就会生病。 因为所有一切生病的根源通通是由妄想分别执着而来的呀。 我们的心健康，身就健康，身心都健康，环境就正常，风也调，雨也顺了。 所以整个世界一切所有的变化都是与人心息息相关的。 经上说， 西方世界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 十方诸佛世界是佛的愿力与众生善恶无际的业力所变现出来的， 而西方世界则是佛的愿力以及念佛往生者的功德愿力所成就的呀。 因不一样， 所以果就不一样啊。 凡是往生者只修净业，善业尚且不修，何况是恶业啊。 阿难闻已，博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依何而住？ 佛告阿难，夜魔都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 阿难伯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 佛欲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汝身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 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 其国众生功德善力，住行业地及佛神力，故能尔尔。 阿难伯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 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思问。 阿难听了佛上面的一番开示之后，颇有疑问，于是就对佛说： 假如彼国没有须弥山，那么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依何而住啊？ 阿难对西方世界的情况不甚明了，认为 西方也应该有须弥山呐。 佛反而就问他： 那么夜魔多帅以及四禅天、四空天依何而住呢？ 夜魔以上是空居天，不在地面。科学家说， 人是在三维空间内，如果是在四维、五维及无数维的空间，他们的境界则是人类所无法了解的。 我们自己的果报、众生的业报都是不可思议的，还有众生的善根也是不可思议。 因为每个人都有善根，连蚊虫蚂蚁、毒蛇猛兽都有善根呐、啊。说不定来生他得生人道，遇到了佛法，他就成佛做祖了呀。 诸佛的本愿威神功德不可思议，你的善根成熟了，佛自然就会来帮助你成就。生到西方，见到了阿弥陀佛， 就得到平等身业， 与阿弥陀佛一样，闻到阿弥陀佛的名号， 就得到平等口业， 口中只有一句阿弥陀佛，遇到佛光，消除业障，增长智慧， 就得到平等意业， 心地清净光明，无所不知，就入如来家， 住弥陀行业。 即使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是如此，业因果报实在是不可思议。阿难他通通都明白， 而他是为了众生破除以往，所以才发问请佛开示啊。光明遍照第十二。 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 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 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游巡，或百千万亿游巡， 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 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 诸佛光明所照远近，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 只作佛时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预计。 这一品非常的重要。古德说， 在五种的原意本中，只有这一品的内容是完全的相同。 可见佛在每次说法的时候都要提出来说， 而目的就是在激发我们的道心，使我们有更深刻的认识啊。 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 这是佛的金口玉言， 因此决定是真实的呀。 所以在赞佛里面有一句： 十方一切佛阿弥陀第一。 这是说阿弥陀佛他的光遍照法界， 无处不照啊。 一切诸佛成佛以后，其智慧光明德能完全相同，皆为遍照。 但是佛要放光才照，而阿弥陀佛不放光也能够照啊。 因为阿弥陀佛从前在世间自在王如来的座下承其威神，曾经亲自看见虚空法界所有一切诸佛刹土的概况， 所以他的光明是常照而不是放光。